第79集，许岩在纪怀家的客卧里醒来，他感觉胸闷气短，要憋死了。睁眼一看，身上正架着一条腿，许年的腿。 滚！ 许岩踹了他一脚，许年哼哼唧唧翻了个身，继续死睡。昨晚有点失控，许年在酒吧打碟打嗨了，许岩被几个朋友狂灌酒导致断片。他现在躺在床上艰难回想了很久，也只能勉强回忆起一点点。他记得喝酒喝到一半，雨雪打电话来祝他生日快乐，得知他在酒吧，蠢蠢欲动也要过来，被许岩劝阻说我不想第二天跟你一起被挂上热搜。他记得许年一边为他放夜场版生日快乐歌，一边对着话筒喊， 哥，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儿？求你了，快告诉我吧。 他记得后来纪怀和陆森双双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他去厕所的时候在过道里碰到纪怀，迷迷糊糊看见纪怀脖子上有个新鲜的草莓，许岩还拍拍他的肩，善解人意地大着舌头说， 我不会把你有艳遇的事跟他们讲的。 他记得没走几步又碰到陆森，朦胧中瞧见陆森的嘴唇很红，嘴角破皮了，甚至脖子上似乎还有道掐痕。 你是不是跟别人打架了呀？ 对，跟人打了一架。 谁啊？我去帮你报仇，实在不行咱们报警。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。 总之是很混乱的一个夜晚，碰撞的酒杯，震耳欲聋的音乐，喧闹汹涌的人群。最清晰的一段记忆是隔壁卡座有个男生过来要微信，许岩醉醺醺的抬头看他，白 T 黑框眼镜，那瞬间他以为自己看到了沈直，不知道是大学时的沈直还是傍晚遇见的沈直，但仔细再看原来不是，不是沈直。许岩捂着脑袋从床上坐起来，见许年睡得那么熟，就往他背上招呼了一巴掌，许年惨叫一声醒了。两人推推搡搡洗漱完出了房间，随后杵在原地看着并肩坐在餐厅饭桌前吃早饭的纪怀和陆森。 早，过来吃。 许岩和许年走过去在他俩对面坐下，许岩回头看了眼客厅沙发，十分整洁，没有睡过人的痕迹。 你俩昨晚一起睡的呀？ 嗯， 在场四个男的只有许年一个纯直男，纪怀和陆森都对许年有过那方面的意思，算来算去当然是我这个做哥哥的和许年睡一间最合适了，倒也没毛病。 这么一想豁然开朗。许岩吃着早饭抬眼间看见纪怀脖子上那个还没退的草莓，他心里啧啧两声，一转眼又看见陆森破皮的嘴角，不知怎么的许岩忽然啧不出来了，他觉得哪里不太对。 你昨晚跟人打架了？ 喝多了忘了。 不行，回酒吧叫监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总不能莫名其妙被人打了呀。 不了吧。 陆森的语气轻飘飘的，透着股半真半假的玩笑劲儿。 万一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不太好收场啊。 吃过早饭几个人就散了，许岩回家洗了个澡，开始收拾出差行李，下个拍摄在圣托里尼晚上的航班。下午去了趟公司检查打包设备，结束后许岩开车去餐厅，他约了自己新家的设计师一起吃晚饭。 抱歉迟了一点，公司里有点事情。 没关系，我也刚到不久。 设计师很年轻，戴着一副细框眼镜，他朝许岩伸出手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。 许先生你好，我是宋景。 两人之前在微信上交流过， 雪岩大致谈了一下自己的风格和颜色偏好，他不追求高端精致，喜欢简单，但越简单的设计起来反而越难。宋锦那边一直也很忙，真的要开始着手装修的话，需要等到秋天了。饭吃到一半，宋锦给许岩看初步的设计建模，许岩第一眼就知道没问题，太舒服了，和自己想要的感觉几乎没差。那种心里构想的画面被具象呈现的感觉，让人无敌愉悦。 特别好，等我回国以后，我们再讨论讨论软装。 许岩心情舒畅，滑屏的时候，手指不小心擦到平板底部，切回了主屏幕。他看见壁纸是张照片，一个男生抱着只橘猫，只露了点下巴。那只橘猫肥得很，丧眉打眼的，又怂又可爱。 你养猫啊？ 对，叫葡萄柚，最近它正在减肥呢。 是该减了。 沈芝昨天去了蓝秋晨的私人诊所，今天去医院找他拿新配的药，正好是下班时间，两人顺道出来吃晚饭。 我看你现在这边的工作挺多的，打算买房吗？方便一点。 之前有想过，现在算了。 明白。 其中原因，昨天做心理疏导的时候，沈直该说的就已经说了。 这段时间格外注意一点，按时吃药，别喝酒，少熬夜。 彻底戒断这段感情，对沈直来说无疑是痛苦的重压。蓝秋晨从没这么提心吊胆过，怕沈直难堪重负熬不下去，怕他彻底崩盘起不来。 我今天请了一个月的假。 真的？ 蓝秋晨有点诧异，虽然一个月的假期绝不可能带来康复，但这个决定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沈直的态度。 那这个月里面你能不能做到定时来诊所？ 我尽量。 沈直的脸色苍白疲惫，完全不像是即将拥有一个月假期的人。结完账，两人出了餐厅，蓝秋晨在跟女朋友打电话，约着去什么地方接她。打着打着，她觉得不对劲，回头一看，沈直竟然站在原地不动。 怎么了？ 沈直没说话，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但蓝秋晨不妙地觉得那根本就是种死灰般的平静。他顺着沈直的目光往左看，餐厅门口路旁那棵树下站着两个男人，正面对面在笑着聊天。穿黑 T 的那位，蓝秋晨看着眼熟，很快他想起曾经在几怀的生日上见过，是几怀的发小 TIDE 的摄影师。他刚想问点什么，下一秒却忽然一个字都问不出来了。沈直在做心理咨询时一直用他来指代感情的另一方，并没有提及姓名。蓝秋晨只知道他是沈直的大学同学，前男友，出国三年，是个摄影师。意外的，现在有答案了，他是许岩。